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节目一开始呢，今天我们要首先关注亮相东京奥运会赛场的多项黑科技，他们将有力提升运动员们的训练水平和比赛的状况。然后呢，还有将视线转向活跃在东京奥运赛场之外的一支啦啦队，他们并不是美少女，而是银发奶奶，同样是美丽而又充满了活力。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来自新加坡的报道。疫情重创环球旅游业，一家原来主打旅游业的新加坡公司呢，转型到了商业摄影。想不到危机挑战也意味着更大的转机，他们在新的领域里获得了商业成功。好，欢迎走入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来关注正在进行的东京奥运会。每一天呢，奥运会都有很多的新的话题，带来很多新的故事和新的感动。正在进行的奥运会的赛场上，不光有运动员们的挥汗如雨、角逐奖牌的身影，而各种各样的可穿戴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新科技悄然潜入，也成为了推动运动员们再创佳绩的强大助力。节目开始呢，我们就来分享这个话题。据介绍，这次奥运会田径赛场上将首次出现一个 3D 运动员跟踪技术，它可以在几秒钟之内提供运动员的速度、身体速度、加速度、步长等数据，实时对运动员 3D 形态的数据进行提取。而过去，这是教练员们用肉眼难以看到的信息。这个技术不光有助于他们的训练，同时呢，也是一种新的转播方式，在即时回放中对比赛亮点进行分析、解读和复核，能为观众们带来全新体验。那我想这几天关注田径赛事的朋友也都看到了这个新技术。另外，据日本媒体报道，国际体操联合会这次呢也引进了日本富士通公司开发的 AI 人工智能技术打分辅助系统。该系统通过向选手的身体及其周边投射红外线，追踪选手动作，并且实时转换为三维立体图像。根据这个图像，人工智能可以对身体的旋转、扭动等细微动作做出分析，并结合比赛数据，遵照打分标准判断技术的完成度。据媒体报道说，参加东京奥运会的运动员们也可以借助尖端的科技装备来提高成绩，而其中之一呢，就是可穿戴的运动技术，它可以对选手的心率、呼吸等状态进行监控，提高运动成绩。教练也可以根据运动员的状态、实时信息对训练方法进行调整。例如，像肯尼亚女排就借助了可穿戴设备，向教练提供每位选手的力量、心率和一些重要的身体指标数据。教练利用这些信息预防选手们受伤，并为每个人量身定做训练制度。另外呢，丹麦的体育科技公司使用基于雷达技术的设备，帮助日本棒球队来分析投球和击球情况，评估队员们的表现。如此多的黑科技亮相日常的训练和赛场，也有人呢对这样的趋势感到一丝担忧。例如，像英国伯恩茅斯大学工程设计师的戴尔博士就认为，技术进步也可能会造成更大的运动差距，因为许多的发展中国家的选手可能难以得到这些高科技设备的帮助。毕竟很多体育的辅助新科技产品都是造价不菲的，而它会大大提升那些发达国家选手们的训练水平。这届的东京奥运会是史上第一届没有观众的奥运会，但是在一些比赛场馆之外，人们却看到了与众不同的日本银发啦啦队在为选手们助威。 这支银发啦啦队全部是奶奶级的人物了，他们呢也是日本非常有名的一支高龄人群的文化名片。因为这支啦啦队的选手呢，经常成为日本政府推行老年福利事业的一些名片代表。虽然奥运会他们不能够进入现场为选手们进行助力喝彩，但是在场外他们同样做得很卖力。好，来听下面的报道。 伴随着动感歌曲，日本砰砰老年啦啦队的奶奶们正在训练馆内进行舞蹈排练。虽然奶奶们年龄已经不再年轻，但训练起来仍然一丝不苟，弯腰下腿都一板一眼地完成。音乐响起，他们活力四射，表情既专注又阳光。如今他们的形象经常出现在日本政府关于老年人的宣传册中，也经常在电视节目中亮相，为慈善活动演出。目前这支啦啦队已经成立25年，成员由最初的5名发展为17名，全部经由考核录取。眼下奥运会正在东京举办，虽然奶奶们不能进场为选手们加油，但他们用坚持和热情为人们诠释了什么是体育精神。 穿着美丽的超短裙，活力四射，跳着啦啦队的舞蹈，在东京街头，这不是女孩们的专利。这支银发奶奶啦啦队引起了不少国外媒体的关注。而在之前呢，就有一位来自美国的网红视频博主安妮塔拉吉也介绍了这支奶奶啦啦队，来听她的介绍。 Japan Pom Pom, yes. Take a look at Japan's new generation of super pensioners. Fumi Takino, that's her in the middle, is the founder of Japan Pom Pom. You'd never know that most of them are grannies. Haven't they got amazing legs? Japan Pom Pom! Yes! So what's going on here? Signature dance group. Senior. Senior? Yes, average age is 67. No. Yes. And how old do you have to be to qualify? 55. So who's the oldest member? Me. And how old are you? You know, 81. 81! I just wanted to tell me because I don't believe it.She doesn't look 81. None of you look old. You all look very young and youthful. Yes, I think so. 70 以上の人手を挙げてください。Over 70. No. I said that she doesn't look to be over 55. And how old are you? 66 years old. Okay, what is the secret? We're enjoying life and dancing, cheerleading. Dancing and cheerleading. And how old are you, madam, if you don't mind me asking? 74. 74 years old. And look at you. Thank you. You look beautiful. Thank you. Japan has the world's oldest population. Already, a quarter of Japanese people are over 65. In many ways, they are a golden generation who created the country's boom years, often amassing generous pensions. See this trolley? Looks like an ordinary trolley, just slightly smaller. Watch this. Specially designed for theLady or gentleman over the age of 65, and I can lift it with one finger. It's brilliant. I thought of everything. This whole floor is dedicated to the older generation. Look, check out these walking sticks. This is making being a pensioner cool in my eyes. I'd quite like one of these. I certainly wouldn't mind getting one for my granny. Japan's pensioners have plenty of money to spend during their long retirement.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将视线转向新加坡，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记者要带我们走进一家新加坡摄影社。这家从事商业摄影的公司其实过去呢是做国际旅游的，但疫情的严峻形势使他们只好放弃了原有的经营模式，想不到转型到了商业拍摄之后，他们发现了更大的市场，可以说是危机里的转机，让他们找到了更广阔的天地。好，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家摄影公司，来听他们的故事。 我的第一台相机啊，是我在中山的时候，我姐姐的。我是特别喜欢用她的这个相机去拍摄一些东西。当时候我很清楚的记得，就是说，我在网上看到了，就是有一个摄影师，他去了西藏，拍摄了很美很美的照片。那我就觉得说，哎，有一天我也要去这个西藏，然后去拍摄一些照片。从那边就开始研究了很多，专业摄影师他们怎么拍摄。可能就是从小对美丽的事物有一定的敏感度，所以我在拍摄摄影的时候就抓得到那种感觉。 姐姐的相机和美丽的西藏照片让巫艺婷从求学时期就喜欢上摄影和旅行。今年34岁的艺婷在2015年实现梦想，带着相机踏足西藏，隔年更把兴趣化为事业，开设主打提供专业摄影服务的旅行社。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艺婷的旅行社生意处于休眠状态，一些同行已经抵不过疫情而结业，艺婷又如何另辟蹊径，不让自己的心血就这样付之东流呢？建筑系毕业的艺婷创业前在一家日本公司任职。 我本身就是拍了很多些照片，然后就有一天我的表哥他就跟我说，哎，你的照片拍到这么的漂亮，为什么你不放上网上？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把这些照片放上好像 Facebook Social Media， 然后就开始吸引了一大半的 followers。 然后我每次出去旅行时候，我同样都会拍很多照片回来放上网上，然后就慢慢的就会有很多人问我说，诶，这些地方是在哪里，你可以不可以带着我一起去。所以就会从这边开始想要去建立一个摄影旅行社。 艺婷是在2016年开设了小众旅行社单眼看世界，带领顾客游走较为独特的国家与地区，并通过镜头为他们在旅程中留下美好的瞬间和回忆。 其实2016年的时候，我本身还没有正式离职，我是一边做着这个摄影旅游，一边做着我的这个建筑业。我是等到我的这个摄影旅游业做到蛮 OK 了，就是有一定稳定的收入的时候呢，我才选择放弃我这个日本公司的这个行业。所以在那段时间呢，我也有一阵子去报读了工商管理啊，因为我不想说，哎，只是随随便便把这个创业之路当成是，我今天有钱赚，等我明天就 OK 了，我不想这样做，而是说我真的想把这个单眼看世界做成一个品牌，然后好好的经营，把它做到更多人知道。 艺婷一开始都是亲力亲为，包办行程规划、带团出游等工作。 然后我就认为说，诶，这样子并不能把生意做大，所以到后期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开始招揽其他的摄影师。然后在那个时候呢，我本身就是算是退居幕后啦，就是专门负责公司的营运罢了。 正当艺婷准备大展拳脚之际，却遇到疫情搅局。 我们也是有遇到说，我们的一两团的客人在国外受到了一些阻力回国。我们有在俄罗斯，然后也有另外一个是在挪威，而且当时候的情况就是说，挪威的那一团他是我客人要走的同一天宣布全国 lockdown。 那个时候当地挪威人他们其实也并不是很清楚怎么样的情况下才可以让客人离开。当时候情况就是说，诶，我当地的一个司机啦， 他就有一种，不能够让客人离开等等等。所以我们这一边的好几位同事都有日夜不停的联络这个外交官，不论是新加坡的外交官或者是当地的外交官，就有做一些协商啦，然后就出了一封信，然后就可以让我们客人顺利的离境，然后完完全全没有改到机票，也没有任何的损失。 解决滞留海外顾客的问题后，旅行社也不能停歇，得忙着处理退团退款的事宜，旅游生意至此被疫情按下暂停键。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我相信每一个人啊都会认为说，这个疫情是很快就过去了，然后没有想到说，现在人一年多了都还是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在当时候可能一两个月的时候，我们就大概说知道这个疫情并不会这么快的结束，所以当时候公司就开始想要转型了。其实在这个疫情发生之前呢，我们的公司已经有计划，就是说摄影与旅游分开发展啊，只是说疫情刚好来袭，所以我们就完完全全把全部的心思放在了这个摄影事业。如果只是单单你完全不转型，你也只是一直在期待着这个旅游业还可以恢复的话呢，我觉得说是一个蛮傻的想法吧，那个坐以待毙的一个想法。也是因为这个疫情的情况，所以很多商业他们开始数码化了，所以数码化的话就会需要很多的 video 啊，还有照片啊。在这一段时间我们也开始接一些商业摄影活动， 就是说我们好像也帮一些珠宝商拍摄他们的珠宝宝石这些，然后也是有一些录影活动。 我们那个收入其实都蛮稳定的，因为我们的商业客户都是每一个月都会有一定数量的摄影活动。 看好这个领域的发展潜能，易婷找来朋友合股，去年底成立新公司，网罗更多本地和海外的摄影师，全力发展商业拍摄业务。冠病疫情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许多公司因为疫情倒下，但也有公司从危机中嗅到商机，抓住机遇。 然后我也算是比较幸运的，就是在这些路上呢，我都一路都遇到了一些贵人的帮助啦，他们都有给予一些建议，然后一些援助。 我的建筑业的老板也非常的支持我，直到现在为止，我的这个摄影项目的工作，他们都是我其中一个大客户之一。 全球疫情仍在持续，国际旅游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易婷目前火力全开，壮大新公司，待旅游业恢复之后，实现商业摄影服务和旅游两线发展。 如果并没有这个 COVID 的话呢，可能我就是还是重复着做我之前做的东西，今天并不会全心全意的发展这个摄影这一块，然后也并不知道说，其实摄影的这一块是可以做到更好的，对我来讲是好的收获啦。当然也不会放弃这个单眼看世界，如果我相信疫情结束，旅游业一定会更加的蓬勃发展，然后会有非常非常多人呢会以报复性旅游方式来参团，我相信到时候的这个旅游业是会蛮不错的，所以我们也一直以来都没有想过放弃，就是打算说旅游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继续甚至会更加的积极去推广这个旅游业。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阿富汗。近期由于美军撤离阿富汗，给阿富汗未来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加上塔利班的相关负责人来到了中国进行了访问，使得阿富汗这个国家呢再次成为媒体的关注焦点。阿富汗常年饱受战乱，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希望阿富汗能够重启未来，民众享受和平的生活。如今阿富汗呢依然是全世界地雷残余数量最多的国家， 在联合国有一个专门机构叫做联合国的地雷行动处，这里专门就有一个阿富汗项目，其负责人叫做保罗·赫斯洛普，他是联合国的公务员，更是一名经验非常丰富的排雷专家。在数十年的努力当中，联合国已经帮助了全球超过30个国家彻底清除了地雷，还有很多国家正朝彻底清除这个目标来迈进。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联合国新闻记者黄丽玲讲述保罗·赫斯洛普的阿富汗排雷故事。 赫斯洛普从1994年开始从事排雷工作，在将近30年的时间，在世界许多国家参与过排雷行动，在这一专业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在采访一开始，他首先指出，人们对于排雷工作危险性的认识大多出于想象。 It's actually nowhere near as dangerous as people think, and we've actually had 排雷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危险。实际上，最近有更多的排雷人员死于驾车往返雷场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而非在雷场上。因为当他们在雷区时，他们是在非常严格的条件下工作。我们致力于执行国际排雷标准，我们拥有高水平的安全监督和质量控制。不幸的是，在我们开展工作的国家，道路十分糟糕，他们经常驾驶高功率车辆。因此不幸的是，从统计学上讲，与实际在雷场中的工作相比，往返于雷场的路途更容易导致排雷人员丧生或受伤。 赫普洛斯从事排雷工作其实出于偶然，他本来是英国的一名军人，但在一次橄榄球比赛中他受了伤。 I had an accident playing rugby. I snapped my knee and 我的膝盖骨折了，这个医疗问题导致我被降级。当我正在为这件事上诉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个朋友，这位朋友正在为一家专门从事扫雷工作的英国非政府组织哈洛信托会工作。他说，我们正在找人去莫桑比克，你感兴趣吗？2周后我到达了马普托，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扫雷。在野外的头6个月，由于帐篷没有通过海关，所以我一直在一辆路虎的后排座位上睡了6个月。我的同事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塑料布下面睡觉，而我们都是国际人员，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些排雷人员在什么地方睡觉。 在莫桑比克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赫斯洛普来到了安哥拉。那时安哥拉长达27年的内战尚未结束，在那里他遭遇了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对铲除地雷这一祸害的决心也由此更加强烈。 I think it was a Saturday or Sunday afternoon. We were sat in the garden. We heard a bang a few hundred meters away. 那是一个星期六或星期天的下午，我和同事坐在院子里，我们听到了几百米外传来的一声巨响。由于我们的车都配备了救护设备，所以我们跑上了车，朝冒烟的地方开过去。那里有一条小溪流过几栋房屋，一个小女孩躺在小溪的一侧，她显然是引爆了地雷。她的家人非常担忧，但没人敢上前，大家都很害怕。我和同事跳进水里，拿着担架沿着河水往上走，我们希望河里没有地雷。我们抓住他，把他放在担架上，然后跑回汽车，开车去了几英里之外一个有外科医生的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医院。我们全身充满了肾上腺素，非常紧张，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到了医院，拉出了担架，那个小女孩从担架上掉了下来，向后滚开。我们才看到她不仅失去了一条腿，而且当她摔倒时，她的头落在了另一枚地雷上，炸飞了他的半边脸，所以他已经死了。这是一次令人非常难过的经历。 当时赫斯洛普服务的哈洛信托会除了在实地开展排雷工作之外，还与其他公民社会组织一起大力推动通过一部国际法，全面禁止杀伤人员地雷。这就是1997年在加拿大渥太华通过的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以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在这部公约通过前9个月，赫斯洛普在安哥拉接待了已故的英国王妃戴安娜视察雷场，这在全球引起了轰动，对公约的通过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